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是非常开心，这是暑假特辑。然后呢，我也很荣幸呢，邀请到知名乐团欧驾乐团呢，从台北下来到我们中正大学来录音。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请他们三位大朋友呢，来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呢，在睡前两个小时呢，一起来度过这个平安又美丽的夜晚。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来好好使用他们，我们要来请他们呢，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来简单的问候以及自我介绍。好，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第一位大朋友陈冠华来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陈冠华。那我们是来自宜兰大学的，那我们是外文系四年级，今年应届毕业，然后我们是欧甲乐团，不过没有到知名啦，我们就是小乐团，然后玩开心的。那我来用法文自我介绍一下 Bonsoir tout le monde, je m'appelle François Merci, 就是很感谢大家。 请问您的法文名字是？ 哦，我的法文名字是 François。 它是很常见的法文名字吗？ 对啊，它是蛮蔡奇阿米亚的一个法国的， 是类似 男生的名字， 汤姆或约翰这样子的， 知名的、啊， 差不多啦，差不多。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请张涵一同学来为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张涵一，然后我跟欧甲乐团这两位朋友呢，其实我们是同班同学啦，然后很有缘可以跟他们一起认识，就是在同一个班上都有一样的嗜好，然后我们今年就是一起毕业，然后就在这边要一起开始为人生的那个梦想来努力。然后既然是外文系毕业，那我们日文组就用日文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こんばんは、私はチョウです。イラン大学の学生です。 我问一下，为什么都一直用 days 来当一个结语？ 哦，因为日文就是一个在乎那个敬体的那个语言，所以呢，对于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啊，或者是就是比较长辈的话，我们都会要用敬语去表现。 所以，那你跟冠华算平辈，你会用 days 来跟他问候吗？ 不会诶，日文有普通体，就是对朋友和就是下属关系的那种。 所以你都用下属关系？ 没有朋友关系。 OK， 而、哦、你还蛮清醒嘛，所以用朋友关系，我们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平辈关系你都怎么样问候？ 比如说现在精神好不好？就是如果敬语的话，就是 Ogenki desu ka。好，比如说我想要问冠华晚餐吃了没？如果现在冠华是一个老爷爷。他就是我一个我们是忘年之交的话，就要问他说晩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か，就是那个ましたか就是敬语。可是如果他现在是我同年纪的朋友，我就可以说晩ご飯を食べた，这样那个だ就是普通体这样。 那 days 会相当于哪个位置？ 不会 days、okay. 是名词的肯定，刚刚是动词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最好吃的橘子来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戴俊轩，然后我也是一样是欧甲乐团的吉他手，然后我们三个其实我们在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就组成这个乐团，然后现在也大概一年多了，我们也都慢慢在成长。那我就用英文好了。 Good evening, it's our pleasure to come to here. 谢谢。 我们刚 ready 搞的时候不是要用台语吗？ 对啊，后来想说台语还 是其实也没有讲得很好。 你知道吗，其实我想问你橘子一斤多少钱？你以为刚刚我不会问你吗？ 对， 你现在可以求救，两边有在买菜的吗？橘子现在一斤多少钱？ 冠华有在买菜吗？ 这个没有 那我问一下，那个橘子的英文怎么拼？ 橘子的英文其实有两种，一种比较正确的用法是 tangerine， 它的拼法是 tangerine。不过因为这个单字比较少见，所以我的英文名字我就是用 orange， 就是柳丁柳橙。不过因为我觉得颜色都差不多，就是橘子 orange。 那我问一下，三角函数那个 t 怎么念？ 三角函数不会啊，不过三角形我会。三角形就是 triangle， 就是 triangle。 OK， 数学都考几分？ 数学外文系没有在上数学课的。 OK， 成功高中的。 成功高中吗？ 对啊。 那你在成功里面的数学都很成功吗？都压倒全班同学吗？ 没有我是失败组，所以就考得不太好。 OK， 好。很开心这三位朋友呢，在我们这么轻松又没有什么伤害性的访问之下呢，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ending。 那今天呢，我在开场的音乐我想要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是娃娃金志娟所带来的《就在今夜》。韩一，你有听过金志娟吗？ 有 他现在是唱福音场的歌手，那你有听过他现场的作品吗？ 没有，所以很期待。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的《就在今夜》。 大家好，我是欧甲乐团的吉他手冠华。开车不抓宝，抓宝不开车，宝可梦都是假的，只有你的生命安全才是真的。我在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现场来了三位大来宾，我们请他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嗨大家好，我们是欧甲乐团。 嗨 大家好。 有人慢半拍，待会要做惩罚，我跟你讲。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段子呢，我们要来热身赛，就是唱歌的人我们要来先放松喉咙，因为待会呢我们会让他唱到爆。其实今天呢，我们那个整个节目那个 round down 来点歌的听众朋友其实应该有十几首，够你们开一个演唱会。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让你们喉咙要先热一下，所以呢我们要利用这个频道呢，然后来展现你们个人的音质，还有你们三个人和声的能力，顺便也分享听众朋友想要唱歌的人怎么样先保护好自己的喉咙。我们先请谁要自愿先来？ 韩一自愿。 你先把那个基督徒推下去吗？韩一你先来，你要分享什么样的发声方式？ 好，我分享一个比较难一点。 但是难一点的，这样对于初学者有帮助吗？ 有啊有啊。 你就直接挑战，就是不行的话就不用退钱，是不是？ 没有，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冠华先来，然后再换我。 哎、欸，我们这样子乱上很混乱，非常混乱。好，那个韩一先啦。 因为我这个呢，音域就会让你练习到比较广，所以我就唱一次看看。好，他的音呢是哆咪嗦哆咪嗦发瑞西嗦发瑞哆，然后我们就是套用母音，然后进去练习。可能我们现在用个啊好了，然后就会这样子啊，用一好了，一。然后一直往上唱这样。 我们接下来换第二位，谁要上来？ 好，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小习惯，就是我有时候唱歌前，就有可能是唱歌很久没有唱歌的状态啊，所以有时候就会先捏捏脸之类的啦，就是放松一下筋骨啊。然后我比较常做的一个练习，就是蛮有名的一个练习，叫做那个弹唇音，就是很多声乐老师都会用这种方法来带学生，因为它要帮助你嘴部的地方放松。那我来示范一下。那我们再一组。就大概像这种的练习，然后我们会往上一阶一阶的做，然后帮助你做开嗓这样子。 我们来请刚刚为我们示范英语教学的橘子呢，来请他来做示范练习。 好，不过我其实我最常用的开嗓方式也是弹唇。那韩一帮我弹一个和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其实这组练习也是就是一样半音这样上去一组一组练，然后之后再慢慢降回来。那其实开场练习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你能唱多高，是你要唱每个音的时候你都是很轻松的状态，然后把你的每个声域都暖和起来，让它活起来。其实如果你有时候你为了要追求高音，然后反而用喉咙的力气，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听你们的和声的功力。你们今天要带来哪一首歌来做你们的实验品？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小唱一下《爱我别走》，就是张震岳的知名的歌曲。然后我们为大家和声一下。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谢谢他们刚刚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我别走》的和声。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有 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谁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初学者，他也许对音乐有兴趣，他找了两三个朋友，那他们要怎么样来进入和声的初阶版？ 那韩一要先讲一下吗？ 我讲和声部分吗？ 你们是首先会先看长相吗？还是先叫他寄那个 demo 带来让你们听？ 长相是一定要看的啊，当然demo 带也是要寄的、啊，就长相大概90分吧。好，韩一认真讲一下。 你这样90分是指你都在找偶像团体吗？ 没有啦，我们是非常看新的音乐人。 所以你们会不会要求说你的朋友要来加一个团，那你们会要求他一定要声音很漂亮吗？还是说他本身要音乐科班才来做一个和声练习？ 或是女生吧。 你又戳到重点。 和声嘛，和声其实就是一个和弦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今天唱一个音是咪，然后呢声音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它隔壁的两个音都会就是打架，所以咪哆瑞咪发，所以咪旁边两个就是瑞和发，通常这两个音如果很近距离的放在一起就会打架，所以我们就会找它的三度，就是旁边的叫做二度，然后再往外找一个就是三度，所以咪的往下数三个呢就是哆，然后往上数三个就是 so， 所以当 do mi so 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好听的一个和声。 所以刚刚你的队友都有按照这个你的原理来做示范吗？ 有吧。 你给刚刚的分数给几分？ 嗯，冠煌你说说。 基督徒不可以说谎、 欸、所以让冠煌说。 我们给保守一点，我们就大概60分刚好。 哇塞，60分还赶上我节目，我要退通告跟你讲，再不认真 不行了。我们好像没有领 钱啊。OK， 没有领钱一样，没有领钱一样，没有80分是拒绝上通告。 那我们就81 分。 好，那我们先离开了。 OK， 好，那另外两位要不要来分享那个和声的经验？ 好啊，那我换我分享一下。欸，我对和声的概念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听歌之后，有时候其实大家听歌应该也会有发现，其实听一听你会发现除了主旋律之外还会有一层声音在下面衬着啊，我一开始觉得那个声音衬着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可是我一直没有有那个乐理知识去知道它是什么啊，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就叫和声。它其实在很多唱片里面的功用，其实它可以衬托出主旋律，让它听起来更厚更好听，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啦。所以我一开始是一直听那些和声，后来就开始抓到和声的感觉，就会去练习唱第二部的和声啊，后来也有在参加合唱团，所以那个概念跟理论就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是这样子的经历到现在才知道怎么和声，大概这样。 那橘子要补充一下吗？ 我都是被和的，所以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哦，就是收门票的啦。Love, if it's torture.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继续来开放第一位听众的留言点歌。这位是国中的小弟弟吗？对我来讲是国中的小弟。我们要来请那个也是基督徒的韩毅来念这个点歌跟留言。 好，然后第一个听众点歌呢是我们的李秉义，然后他是台北市西松高中国中部3年级，然后基督教内湖行道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自行车的专业车手，然后平常会弹弹吉他。李秉义留言给自己说，希望我每次自行车的练习都可以有效率，更加进步，达成自己的理想。他点的歌是大陆歌手朴树的《平凡之路》。 这一首呢是他也指定要由欧家乐团呢来现场演唱。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而且也是本节目已经重复点了第三遍的歌曲，大陆歌手朴树的《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1岁的骄傲着，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一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向前走，就怎么走，就算你给过什么。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你背多少什么。向前走，就怎么走，就算回忆错过什么。向前走，就怎么走，就算会，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山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现场呢来了三位大朋友，是欧驾乐团，我们现在先请他简单的用中文及他们所熟悉的外语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 欧驾乐团。 那我是欧驾乐团的冠华。 Good evening everyone, I'm Alex。 大家好，我是欧驾乐团的橘子，那我的日文名字是 Mikam。 空巴娃，我是韩一。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主题一，我是歌手吗？哇，这个是我特地为各位精心准备的。好，那我们第一个小段落我们要来分享，就是说第一次听到用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你们第一个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觉得自己就是歌手的命吗？ 完全完全不是、欸、 完全不是，还敢坐在这里、 啊、有努力的嘛 OK， 好，我先跟各位分享，就是我第一次啊做这个广播的时候播出去，竟然被老师跟同学说你很适合做法会的主持就是那婚丧喜庆啊，然后在前面很严肃，然后声音很呆板，没有高低起伏的那种。那时候就好伤心，太伤心，我就我再也不碰广播了。后来呢，我们的心灵导师呢跟我讲说，其实啊 Peter， 你只要 run 完一年哦，你的声音一定会突破法会主持，但是会突破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人的声音呢，虽然刚开始可能是一个不熟练的状态，或者说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其实再分享一个，其实很多人来到录音室，他们是第一次才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从小到现在，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的部分，我小时候有那个录音机，就是那种卡带式录音机。以前妈妈买是为了让你练习英文，讲英文用的，所以我每次去都要用那个做作业，就录作业。啊，后来对音乐有兴趣，开始就利用那个来唱一点歌。然后第一次听到之后，我就把它关掉，我就再也没有开了。 那橘子呢？你第一次是18吗？没有，你在谎神吗？ 没有啦，我是没有录的，就是一般小时候就是唱歌，然后自己听，可能在浴室啊自己听回音，听起来就觉得还不错啊。 是幼稚园大班就这么自信吗？ 没有啊，就是其实差不多耶，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啊就开始就是跟着电视节目乱唱啊，这样也没有觉得说好不好听啊，就只是唱好玩这样。 我跟冠华比较像耶，因为小时候家里都有那种卡带嘛，那个叫做什么录音带，因为录音带以前就是可以录广播节目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家就很喜欢平常每次就开着录，然后就乱录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只听你们个人对个人的声音的描述其实还是不够准确，我们要来玩一个比较刺激的。两位有听过韩一的声音吗？你们觉得他声音像什么样子？譬如说像动物吗？或者像哪个歌星？或者是像植物吗？ 我觉得韩一的声音还蛮有特色的。我算是听他的声音，有些人声音你会听会觉得好像有像某个人，可是韩一的声音我第一次听我是没有特别联想到谁，就会觉得后来就会觉得那是他的声音。对， 所以这样是要把他踢出合唱团的意思吗？因为声音就是鹤立鸡群， 对，他可能适合自己就是单飞的 啊。你们要单飞了吗？你们在我们节目就公开说你们要单飞 了？没有啦，我们才刚开始。 OK， 所以冠华你觉得他的声音是有特色？是指他的辨识度很高？ 我不知道我自己听怎么准，因为我已经听习惯了。这个好像问很少听，就是第一次 问你吧 Peter。 我觉得就直接问你，觉得他这种声音可不可以出唱片？有没有？ 我会帮他出，我是制作人的话。 哦，就是你觉得这个可以有，然后有一个丁小文老师说这有钱的味道，有闻到钱的味道。 钱可能是看制作人的功力吧。 那个橘子呢，你觉得您旁边这个道友伙伴他的声音感觉如何？ 我觉得就是还蛮抒情的感觉，就是适合唱抒情歌。 就是说对女孩子告白这一招有用？ 对。 这评价还蛮高的呢。 啊，谢谢谢谢。 我们这一段全听众朋友没有 re 搞过没有哦。两位，你们对橘子的声音的看法？你们平常都应该不错吧，交情不错吧，应该不会伤害他吧？ 很好啊。 好，那个 我是说感情很好。 我们感情很好。 OK， 你觉得那个俊轩的那个声音的辨识度高吗？ 我觉得橘子声音应该是就比我高很多的那种。如果冠华说我的声音有辨识度，他应该就是非常有辨识度。 就是那个打电话听到他讲话，然后十年后都忘不了这个人的状态吗？ 五年后吧，十年后应该就忘。 所以他的保固期只有五年，对不对？那这样还是很危险哦，非常危险。好，那个冠华呢？ 第一次听到俊轩的声音的歌声，就是他虽然 key 有点小不准，可是其实没有啊，就是照实讲，就是他的 key 有点小不准，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他的音色很有，真的很有辨识度，就没有在讲假话或是奉承话，是真的觉得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而且他的咬字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对吧？那俊轩，你有没有要退团？ 没有，没关系， 不行，我们要多样性，他是必要的元素， 训练抗压性。 对，你们是说他是像周杰伦这样唱歌的方式就不清楚吗？还是指 很清楚啊，只是咬字方式不太一样。 是会台湾国语吗？还是说加点英文的这种方式？ 就是橘子调， 对，称这个叫橘子调。 我们有默默在讨论，我都不知道。 其实没有啦。 那冠华，你想要免除人家对你的评论吗？ 好啊，我们就继续跳过这段。 应该请 Peter 评论一下冠华。 我第一次听到冠华他主持深夜节目，说：“我觉得这声音好好听哦。”他没有送我红包，对不对？要送的话，我也不会讲得这么糟。啊，不是，我意思是说，就是第一次听到，好像他那时候主持二十几分钟吧，然后那时候是一大之声的节目，然后问一下他主持什么节目，两位知道吗？ 一大之声啊， 什么节目？ 知道那个音乐乌托邦？对， 因为我都是那时候半夜两三点听的，你看我多么卖干这样，好好听哦，我很喜欢。听那种声音是有那种很温暖的，然后他声音不是很尖锐的，或者是他声音不是很粗的。我喜欢声音的时候是比较低沉浑厚，但是不能咬字不清楚那一种。 感谢感谢。 那冠华声音又比较年轻，一听就可以知道是二十几岁的那种，你知道吗？他们都说我的声音，没有见过我的都说我声音是二十岁。好了，我知道你都已经摘下眼镜来不可置信了，但是他们都是这样讲的。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我觉得冠华组这个声音节目是 OK， 是很适合的。那当然他里面我还很佩服他，就是他对于他所掌握的音乐资讯我觉得是很够的。你好像分享音乐西洋歌的样子。 对啊，因为我想说那个时候就想说要专门的对每一首歌都要有一定的介绍，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只讲歌名什么就是有点太浅，可以稍微把提一下背景故事啊，我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想这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小休息一下，我们要来一位听众留言的点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冯仁安弟兄，那他也是基督徒。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是韩一友帮我们念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请 冠华。 这个声音是谁啊？这个声音是谁出的？自首一下。 那我就来为大家念一下：冯仁安，南投平埔族赛德克族的混血儿，国立中正大学高龄教育研究所硕士班的学生，那也是基督徒。今年结婚去日本度蜜月，太太已经怀孕了。那么接下来念他的感谢主的心情留言。第一点，感谢主，从南投离乡背景到都市找工作，以及工作中的各种学习还有所遇到的困难，主耶稣都是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使我免于苦难，感谢主。第二点，感谢主，我都没有想到我可以念研究所，进入研究所之后我遇到的一切困难也都感谢有主的相伴，感谢主。第三点，感谢主的是在父亲罹患癌症的时候可以给他坚强的体魄，继续在教会服侍主耶稣，以及给他信心，让父亲可以仰望依靠主，让他在癌症后期能够没有那么痛苦的回到主怀抱，我感谢主。第四点是能够让我带着长辈们一起到日本自助旅行，一切所遇到的困难都有主的相伴，平安顺利化解。第五点是能够让我认识我的另外一半，以及带给我们的小礼物，太太已经怀孕了。那么冯仁安这位听众他想要点播的歌曲是约书亚乐团的他是你的帮助，那是大卫账目的荣耀专辑。 三位朋友，你们也要给仁安一些鼓励吗？ 有，我希望他遇到的这些苦难都可以成为他日后的动力，那可以支持他继续往人生的道路上继续走这样。 那韩一呢， 就是看到他那么感谢神，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继续依靠神的话语然后继续走下去。 那橘子，你会送他一斤橘子吗？ 可以啊可以啊有机会见到面的话。 那个售票不收费对不对？ 不收费不收费 哇塞，我原来我替你争取那么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约书亚的他是你的帮助。 就一切，他

应该没有爸爸妈妈直接说自己儿子唱歌很难听的吧？ 是没那么直接啦， 就是表示有暗示咯。有暗示吗？ 就是说没有很好听。 谁啊？是谁这么说？那个跳出来自首一下，谁这么说的、啊？ 橘子 是 your father 还是 your mother？ 我妈妈她知道，她就说又没有很好听。录给她听歌的时候，她就会说没有很好 听。那你这次在那个玛丽公主号上面唱歌的时候，她有没有去听啊？她 没有去听，她就说那个钱那么少，干嘛去唱？ 这是八点档的吧？ 没有、okay、开玩笑。 好了，我这样同情你就先不要问你。好，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基督徒的含义。你们家都基督徒吗？ 对对，我们家都是。 那你爸妈应该都给你满满的爱，对不对？ 哦，是。 哦，那所以那这也不用问，这也都不用问。八分的声，我们就问冠华好了。冠华，你爸妈对你的歌声的评价如何？ 我还以为大家的母亲都很严厉，没想到韩一居然充满爱的环境下。我妈跟 Orange 妈妈也是差不多，她都会很认真给我讲评， 橘子给冠华一个拥抱吧。 她都拥抱，我妈都会很认真给我讲评，可是有时候就还是会受伤。虽然知道她讲对，她就会说：“你可以再放开一点啊，然后或是哦，你声音太小啊什么。”就是她就很认真的一个一个评论，然后就还是会受伤这样子。 我觉得家里真的是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这一个唱歌这一块不太温暖。好 ，OK， 我们来换朋友。朋友可能平常都有在那个吃香喝辣吧，是不是？所以应该你的酒肉朋友应该不少吧？ 谁的？ 谁的？谁的？ 冠华 有陷阱。冠华，你的朋友对你的歌声的评论如何呢？ 朋友都是非常友善的生物，每个都是说哦，你唱歌很好听，几乎啦，几乎都是 有在带他们上馆子就对了。 没有 哦，那可能是真的、哦。所以你朋友认为你也可以出唱片？ 有些会这样讲，可是那有点太夸张了。Okay. 就至少感觉很温暖、啊、 就是说。可以唱个20遍这样子。 对啊， 你觉得你现场唱的跟你在录音室唱的，你觉得你朋友的评价有差别吗？ 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就是很多人听到我有录的歌这样子。 就 YouTube 大家不是有在点阅吗？我看都八九十个不是吗？ 那可能是我自己一直要上编辑然后上传。 我也有帮忙啦。 OK 你有吗？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要给那个冠华一点鼓励。好，那我们来听一下韩一好了。就是爸妈应该对你的歌声很赞美，对不对？ 还好啦，唱太多他们就会觉得很吵。 那朋友呢？ 朋友，我的朋友就是冠华的朋友，所以差不多。 啊，不会吧？你没有那种就是相亲团啊，或者是那种女粉丝啊？ 哦，没有啊。 韩一是风云人物，他是在学校路上走，就是走一圈，他就一路上就一直打招呼，打招呼， 就啊乱叫那种的。 可能有。 所以你觉得你朋友对你的歌声都还是很赏脸，觉得？ 嗯，大家就是人比较好。这样 哦，听说你这次唱歌不是也得名了吗？台下我看 YouTube 哦，大家乱叫一通，那是枪手吗？还是 对啊，花了好多钱。 那我问一下，你现在你那个主要的收听客群是几岁的？是同班同学吗？还是小妹妹这样子的？ 就是22岁左右吧，就冠华和橘子啊。 哦、那教会那边呢？教会对你的歌声评论如何呢？ 教会哦，有好有坏啦。 比如说你唱赞美之泉，你们有在唱赞美之泉吗？ 有有有，赞美之泉。 你唱完就大家有没有一直看你啊？还是鼓掌啊？还是 没有没有，在教会就大家一起唱啊。 不是 solo 这样自己唱吗？这样拿麦克风这样不是不是，就是你都是站在牧师旁边这样唱吗？这样 没有，我坐在很角落弹钢琴。 所以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你没有在担任唱歌的歌手 啊？目前没有，教会厉害的人太多了。 好，这好谦虚，好，可以嘉奖一支。好，那我们要来问橘子好了。你最近也是在玛丽公主号上开唱嘛，对不对？我们不要讲船员了，我们就讲那个买票的那个听众，你觉得他们表情如何？ 他们哦，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在理我，因为他们只是在欣赏风景而已。 你就你写板凳在讲物件哦。 有时候就是在外面看风景，然后就是偶尔会有些小朋友专注的看着我，他会走到我前面来。 他是要投10块钱吗？ 没有没有，他就一直看着我。 你那天唱了什么歌？为什么他一直看着你？ 没有，我唱很多种，就是他可能无聊吧，或是觉得很新奇，就是这个。人在干嘛？怎么在这边唱歌之类的？ 哦，你都没有自我介绍说你是专门来唱歌给大家听的吗？ 有啊，不过小弟弟可能就听不太懂吧。 你都没有唱儿歌吗？ 没有啦，就是都是唱一些流行歌啊之类的。 那你那天到底唱了哪些歌？ 我有唱一些老歌，像是我愿意啊，还有那英的歌啊，李宗盛的歌啊。其实我是蛮老歌派的啊。 真的假的？其实这些歌对我来讲还是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年轻的。好，所以你觉得你的同侪朋友就是他们对 对于你的歌声的那，我们讲那个耐听度好，你觉得耐听度如何？零到十分，你觉得他们给你几分？ 应该六分吧。 哎，你怎么那么客气？你怎么 没有？因为 客气 也是没有什么朋友，也是蛮边缘的。 哎，奇怪，我们要通报社会局，你知道很危险呢。哎，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就是关心边缘的。 还好啦，冠华他们会把我拉回来。 就是你也曾经放荡过，是不是？ 放荡过没有了、 哦？有吗？有吗？ 没有， 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讲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好，我问一下一个大灭绝体，你们三位都有女朋友吗？ 只有冠华有。 那冠华，你的女朋友对你的歌声如何呢？ 哦，她还蛮支持我的。 那表示很恩爱的。 当然。 是热恋期吗？ 还在继续。 啊，热恋期都会这样讲，那保护期超过就不会这样讲。You know? 还有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 果然是灭绝体。 我们说真的啦，你们可以给自己一点信心，就是你们三位各自觉得你们认为自己声音可以出唱片的，举手，大家看不到，你们就对着麦克风说 OK 或不 OK， 我们来自我表述就可以。好，那个我们请那个冠华，你觉得你声音可以出唱片吗？ 目前来讲当然是完全不行啊，就是还要经历一番的苦练这样。 我讲是音质而已，我没有讲说机器修饰过、哦、 音质吗？其实音质来讲好像不行，欸，觉得有点普通， 就是以后当制作人命就对了。 我当制作人我可能也不会选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辨识度有点低啦。 听众有福听到这么诚实的，我们节目都让人家掏心掏肺讲这种他都不想讲的。好，那橘子呢？ 觉得也是不 OK 吧。 欸，你不用抄前面的答案好不好，我们约稿没有这一个好不好。 因为感觉现在出唱片都是要有专攻某一个市场，可是我的声音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已经不缺我这种声音了， 就定位。 对啊， 你觉得幼幼台有没有希望？ 幼幼台哦，不过 我自己是没有兴趣。 很跳。 好好，那韩一呢？ 现在这个也是还不行啊。 欸，奇怪，我觉得你不用跟着潮流啊，是不是？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行？ 其实唱歌到深入也是非常深入的。 我看你一直看着他们讲话，欸，他们有暗示你什么吗？ 有有有，你看下面。 看下面，欸，这个是十八禁的，你讲看下面看什么？ 深夜 节目，就是男的，好吗？好，所以你也认为还是要再磨练一段时间。 是啊。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进行那个听众的留言点歌，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橘子。 好，接下来的观众点歌是陈权威。 Sorry， 是听众点歌。 哦，听众点歌是陈权威，然后他是中正之声平安您好的第一位封面人物。他25岁，是阿美族与布农族的混血儿，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基督徒，目前在南投帮妈妈种植芒果树。然后他想要留言给现场的欧甲乐团，就是我们，他说能毕业就是最大的祝福，那也刚好我们都毕业了，谢谢他。然后他还要留言给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第二位封面人物林场志，他要说你很帅，真的很不简单的帅，请好好当吧。然后他要点一首歌，这首歌是 Taylor Swift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好，你有认识原住民朋友吗？在宜大那边。 欸，好像 也比较少。欸， 其他两位有认识吗？ 原住民没有。欸，我也没有认识。 嗯，好像， 因为我听说你们那个每年办歌唱比赛不是一个原住民 学姐。 哦，对啊， 对 啊， 对啊，忘记他了。 学姐学姐， 你们把人家忽略得很厉害。 对不起对不起。 还有那个宜大之声某一个也是那个原住民啊。 宜大之声 有一个，他本名叫王思阳。 哦，他是原住民。哦，我不知道 他是那个泰鲁格族的。 哦，原来 啊，原来你们的关系这么的。 没有啦， 可怜。那我们还是要给这位原住民弟兄辛苦啊！你看你们每次吃的芒果就拿在那里种种种种出来一颗这样，他是说现在没有办法收成，因为他们才刚种下去了。你们要不要给他一点祝福？他最近刚交女朋友，一天到晚在放闪哦，有没有前辈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 希望你们可以顺顺利利的在一起，互相让一下，退一步，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所以一天到晚搞双人自拍是热恋期吗？ 这个有可能，就继续持续的拍下去。 好，那个橘子呢？橘子呢？ 你说一直自拍吗？ 可以不用当一回事。 你说给他 祝福啊，譬如说他先回到家里，就是帮妈妈种芒果树，然后也有一个新的恋情，可以有一些祝福。 对啊，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他现在重要的人事物，然后好好过每一天，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利。 你会鼓励他到外面找工作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他的想法吧。我觉得就算留在家里或是去外面找工作都是一种选择，我希望他就是找到他喜欢做的事就可以了。 你有希望他芒果种出来打折吗？ 专门给我们打折就好了。 OK， 其他人卖贵一点。 你有喜欢吃芒果吗？这才重点，你有喜欢吃吗？ 其实蛮喜欢吃的哦。 Oh, OK， 好， 暗示他。 好 ，OK， 好，那 好，欢迎韩一。我觉得在南投回去帮妈妈很棒哎，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跟家人，就是虽然毕业后工作也是可以跟家人有很好的关系。 基督徒就讲话就是漂亮，对不对？就是 OK， 对不对？你还在继续赞美，就继续赞美，你需要赞美就继续一下。 我相信神一定就是有给你特别的恩赐啊，所以不用跟人家一样，每个人都是很特别的。 对啊，他就长得还不错看啊，就不错看 啊，那就够了啦，真是的， 完帅真完胜完胜。 好，那我们再请句子再帮我们说他到底点了什么歌，再说一遍。 好，他点的歌是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got me alone. FM88.1，哎，你听了吗？